而经由公司的苦心安排，他也慢慢地摒弃了以往的青涩，在歌唱里面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了。接下来这首歌特别推荐给你，弦子《风筝》。 夕阳把机场跑道都染红，看着你的背影继续往前走，在世界这头我用微笑送你走，无论再经过多少个秋冬，只剩回忆能够划破了夜中，来不及做的梦放开了手就飞走，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，但愿我是缠绕你的风，飞越无数河流，那里是尽头，你要的自由我也向往去感受，风筝断了线没有停泊的时候，那思念忽然之间颤抖，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，不要你为我担忧，我一定是要体会了寂寞，我们对幸福才懂更加执着，给你我的所有，所有沉默留给我，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，但愿我是缠绕你的风，飞越无数河流，那里是尽头，你要的自由我也向往去感受，风筝断了线没有停泊的时候，思念忽然之间颤抖，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，不要你为我担忧，愿我是缠绕你的风，飞越无数河流，那里是尽头，你要的自由我也向往去感受，风筝断了线没有停泊的时候，和思念忽然之间颤抖，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，不要你为我担忧，记得那些感动的时候，晴朗的天空就算有些寂寞，只要你 虽然说弦子的唱功也可圈可点，但是如果他没有遇到当时正当红的小天王潘玮柏，也许他的名字还不会这么快就被人熟知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也有这么一个背后的故事，他们是林俊杰和金莎。自从金莎出道以来，林俊杰这个名字就一直如影随形，而他们两个人合作的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也算是金莎最早的成名曲，甚至一度有网络传言说他们两个人是恋人的关系，而且林俊杰还曾经在一次演唱会的现场当即向金莎下跪求婚。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

流露你心中所想，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，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。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人热爱渐迷惘，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，一人变心会受伤，两人愿意没惆怅，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。 黎仁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，他在稚气未脱的那个年纪却拥有一把厚实的温暖的嗓音。他在歌坛的那些年最初的清纯一直延续到最后，他在香港歌坛有小邓丽君的美名，他是那个年代香港歌坛最清新的一抹绿光。当年香港乐坛能够顺利攻破台湾市场的歌手并不多，而黎仁的唱片却在台湾也赢得了极高的赞誉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跟你一起听王菲《过眼云烟》。 突然间我找到一句可以形容自己的遭遇，能够不计伤害彼此，却又足够作为解释。那是在想尽各种方式明知没有办法的事，还是真的如此，我们已不用依赖仅仅需要对方的日子。找到一句可以形容自己的遭遇，能够不去伤害彼此，也有足够作为解释。那是在想尽各种方式明知没有办法的事，还是真的如此，我们已不用依赖仅仅需要对方。已经没有权利，我再去见面。我

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，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，星星在闪烁，你怎么说？找不透，你眼中闪烁湖面无边的温柔，那波光在诱惑，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，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在震动，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，星星在闪烁，你会怎么说？ 这是一首非常安静而美丽的歌，对于五月天的阿信来说，也许梁静茹就是在歌坛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伴侣一样，一起开始闯荡乐坛，到现在拥有了同样的在流行乐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也许只有同样的经历、同样的年纪、同样境遇的歌手，彼此对投入的心血与辛苦的努力更加能够彼此明白和了解吧。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？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？天上的星星笑，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，不能解答足够。笑容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？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？其实才是拥有。 街道，而祝福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，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 号称是青春摇滚青春万岁的五月天，刚刚这首歌却带来了一种温柔的力量，歌曲的名字叫做知足。在滚石三十年的北京鸟巢演唱会上，五月天几乎是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和反馈。尽管很多七零后六零后的老歌迷说，也许五月天作为年轻的一辈的歌手，还需要讨论是否能够在滚石三十的场子里面应该赢得最大的掌声，但是你不得不肯定的是，流行歌永远是活在年轻人心里的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张志成。 我住在山口那间盆十八号的房间，我对窗瞭望就是一片海岸线，一夜旧房子也就一晃就是二十年，只有饱尝熟香烟一些老音乐。我祝你爱上这一双迷人鞋，那太值得怀念的那一年，那太值得珍惜我们之间。有些愿望希望实现在有生之年，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，保佑我能有个桥和我们再遇见，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，保佑我他不会比我难过，我希望他能比我更好过。我住在巷口那间二十八号的房间，我对窗瞭望就是一片海岸线，一夜

转的旅途没有红灯，越走越快，你也成了过来人。 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每一个创作人在流行歌坛的诉求不一样，每一个演唱人他所适合的以及他所理解的又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在流行歌坛能够发现一些警示之作，当然也更有一些商业情歌。接下来是大牌主打歌这一小节的最后两首，我们特别为你选择的是香港歌坛两位苦情歌手，第一位是苏永康。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，两颗心反复煎熬，渴望能与你相守到老，谁都挡不了，就算是那样的拥抱，发现你还是想逃，悲伤快乐紧紧地缠绕，却不能不要。熄了灯，我睡不着，回忆还任性喧闹，任情绪慢慢往下掉，有多苦你不明了。爱是狂潮，爱是浪涛，我不要苏醒的太早，宁愿深陷泥沼。